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74集。 柳大哥，柳大哥！ 帝姬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。柳福一身受重伤，白衣上满是鲜血，眼看要站不住了。他唇色苍白，强撑着一口气将他放在了地上，直到没事，殿下不要怕。端阳将他抱在怀里，眼泪流得更加汹涌了。牧瑶听见端阳尖利的叫，一时心乱如麻，只是回头看顾的一瞬间，身后那黑影飞速地伸出了一根刺，似乎是专等他的走神。啪的一下，千钧一发时，一个火花，不能叫做火花，简直是一团汹涌的火球瞬间爆裂开来。火球内核是冷酷的蓝色，外周是带着斑纹的橘色，如此绚丽而杀伤力巨大。黑影让这火球轰的一炸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嘶鸣，嘶鸣的尾音里依稀听得出一个男人咆哮呐喊的味道，这是陶莹的怨灵。木生的袍角翻飞，惊起漫天落叶，枯败打卷的落叶被巨大的力量斜冲出来，形成了一道漩涡，将其围在中间，经受不住这猛烈的风，在空中暗哑地碎成了粉末。再晚来一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木生雪白的脸在这种情景中显得格外阴森，他远远望着地上悬浮的黑影，漆黑的眼底一片肃杀。 你接着跑呀！ 空中黑雾久久不能成形，宛如一个被炸破了相捂着脸哭的人，怨毒地盯着他半晌，哗的一下消散在了空中。 阿姐，你没事吧？ 木生转过身来的刹那，浑身上下的力气收了个干干净净，瞬间变成了乖巧听话的少年郎，眼睛红红的跑来牵过木瑶的手，看见上面的几道浅浅的划痕，惊异地叫道： 你受伤了，阿姐！ 一旁正在大出血的柳福一一阵无语。木瑶怔怔地看着弟弟，一时间忘了抽回手去。他的出场突兀又惊人，爆发出的力量是他从未见过，也从未想象这个弟弟能够拥有的。他身上的气息已经不能用妖气浓重来形容了。木瑶心想，是因为沾了妖物的血吗？还是……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 一声大喝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端阳帝姬哭得眼睛都肿了，紧紧抱着失去意识的柳福一。 柳大哥都快死了，你们还站在这聊天？ 木瑶大惊失色，扑过去要看柳福一的伤口，让愤怒的端阳一把打掉了手。 都怪你！ 他转向木生， 还有你。 木生面色一沉，被木瑶拉住劝道： 阿生。 木瑶强行忍受着委屈，好声好气道： 让我帮他处理一下啊。 他摸出浑身上下仅剩的一枚止血符，贴在了柳福一的伤口上。好在那只是普通伤口，既无妖力也无剧毒，只是失血会遭些罪，只要好好静养几天并无大碍。木瑶轻轻松了一口气，不自知地伸出手抚上了柳福一苍白的脸，语气极轻，像是在哄他睡觉。 福一，没事了啊，阿生来了。 柳福一真的从半昏睡中醒来，睁了眼，二人目光相对，他微微笑道： 我没事儿。 只一句，再度昏睡过去，仿佛撑着到现在只为了给他这样一个安心的笑。林妙妙从佛像背后的洞中一钻过来，看到的就是这老夫老妻般温情的一幕。 他设想了无数次与主角团会合的场景，设想了无数次孤身而行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，就是万万没想到一钻进幻境结界就直接让他和主角团会合了。哎，这真是敷衍的穿书呀。 阿姐，快让我看看你的手。 对着木生那双润泽的近乎泛着水光的眼睛，那可怜兮兮的神态，任谁都无法拒绝。木瑶纤长的手从袖子里掏出来，百般不情愿地递到了弟弟手上。木生小心翼翼地吹了吹那几道划痕，就要拉他到旁边坐下。 来，我帮姐姐上药。 哎呀，不必了。 木瑶哭笑不得地抽回手去。 都是皮外伤，哪那么娇气啊。 木瑶穿着毫无修饰的月白上襦，玉紫色抹胸上面是漂亮的锁骨，发丝垂了一两绺下来，满脸狼狈也依然美丽。夜风吹动她的裙角，她低着眉，眼角的泪痣娇艳动人。只是她挂念着柳拂衣的伤，仅仅出来不到一刻钟就有些心神不主。本来他有些疑惑木生出场时那威压狠厉的气势，可是看他这副熟悉的小狗模样，就是他最了解不过的弟弟，想想也就算了。至于他身上那一股强烈的气息，多半是衣服上沾了太多妖物鲜血的缘故。木生一眨不眨地望着他嘟囔道， 柳公子只顾着地基，顾不上姐姐，下次我再也不离开阿姐了。 说什么孩子话啊。 木瑶闻言只觉得好笑，笑着笑着又浮现了一丝心酸。 我们受赵太妃所托，当然要照顾好殿下的，倘若不能保护殿下，要我们这些捉妖人做什么呢？ 他回头看着木生的脸，有些欣慰又有些失望。木生已经高他一头，虽无血缘，却有不输于木家人的好相貌，也有着跟他一样出类拔萃的捉妖天赋。可是这么多年，弟弟似乎一直没有长大，还是那个守在他房间门口巴巴等他回来，一个故事便换得他笑逐颜开的少年。如今穆家已经倾覆，重担落在穆瑶身上，前路茫茫，穆生只依赖他多有任性之处，不能同他分担一星半点儿。他心中浮现出星星点点的寂寞。女孩子在寂寞无措的时候，多半会思念起自己平素依赖的人。她此刻尤其思念柳拂衣，想念她温热的怀抱，温柔的开解，足以为她撑起一片天地。以前为了小事儿跟她赌的那些气，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这个幻境正是端阳地基重复了多次的梦境。从新寺到旧寺的路途，星光璀璨，秋日虫鸣都与真实世界一般无二。夜风微凉，卷起衣袖和衣角，吹走人心中全部的燥热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